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回我们讲到李隆基起兵，葛福顺和李先福带领羽林军士兵群起响应，李隆基等人逼近了玄武门，他们在等待葛福顺的下一步消息。玄武门内，葛福顺等人将羽林军兵分两路，一路攻打玄德门，另一路攻打白寿门。双方约定最后在凌烟阁前会师。三更时分，李隆基听到宫城内喊杀升起，随即带领人马从玄武门入宫。此时驻守玄武门的羽林军早已经都站在李隆基的一边了，李隆基如履平地一般进入宫中。与此同时，在太极殿为李显守灵的士兵也披上了铠甲参加战斗，他们也被李隆基事前策反了。天无绝人之路，这句话或许适合每一个人，但是偏偏不适合韦皇后，因为她的路已经到了尽头。被惊醒的韦皇后一路飞奔，跑到了飞骑卫士营，以为逃进了避风港，却没想到背后就遭羽林军士兵飞起一刀，就此结束了他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一生。韦皇后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，浅薄的一生。李显的第一次皇帝生涯戛然而止，就是因为韦皇后的浅薄。若不是他急于火箭般提拔自己的父亲，武则天一时间还找不到废黜李显的借口。正是因为他的浅薄，他的急于求成，结果导致了李显的被废，也导致了自己与李显长达14年的监禁生活。遗憾的是，14年的监禁生活非但没有增加韦皇后的生活阅历，反而让她更加浅薄。如同一个曾经挨过饿的人，当遭遇美食之后，便止不住暴饮暴食，在暴饮暴食的同时却忘记了，饿可以饿死人，而撑同样会撑死人的。 韦皇后的前半生被物质和权力饿坏了，所以她想在自己的后半生拼命补偿。她看到了武则天的高高在上，却忽略了武则天在高高在上之前已经有数十年的蛰伏与酝酿。就像看别人登顶珠峰的瞬间，只看到别人的脚蹬绝顶，却对别人脚下的8848米视而不见。从皇后到女皇，武则天走了35年，而韦皇后从2度当皇后到李显驾崩，前后不过5年。以自己的5年想比肩武则天的35年，看起来似乎追上了，其实下面全是泡沫。武则天的聪明在于，即使已经大权在握，她依然保留着理智这道挡风的墙。韦皇后的愚蠢在于，大权还没有真正在握，却急匆匆地拆掉了李显这道看似多余的墙。韦皇后的事实证明，她被自己营造的假象迷惑了，她的墙拆早了。在韦皇后之后，遭殃的是她的女儿安乐公主。兵变士兵冲进安乐公主的房间时，她还在对着镜子描眉呢。3更半夜描眉，莫非是想扮鬼？不用扮了，你就是。兵变士兵手起刀落，安乐公主从此只能在另外一个空间做自己的皇太女梦了。随后遭殃的是安乐公主的丈夫武延秀，他听到兵变的消息不知所措，结果在肃章门外被兵变士兵结束了他的一生，中兴大周王朝的梦也随之破灭。接下来倒霉的是上官婉儿，原本她有求生的机会。其实上官婉儿倒向太平公主和相王李旦已经有些日子了。在李仲俊兵变之后，上官婉儿意识到自己的危局。从李仲俊起兵来看，他对自己恨之入骨。推而广之，或许李唐皇族中有很多人仇恨自己，这可不是一个好现象。现在武三思已经不在了，自己也没有必要再站在武家一边了。从此之后，上官婉儿倒向了太平公主一边，与韦皇后也若即若离。她想用这种方式为自己的将来留一条后路。在起草李显遗诏时，上官婉儿更是不遗余力，竭力想把相王李旦推到辅政的位置上。然而天不遂人愿，上官婉儿的努力被宗楚客无情扼杀，最终还是没有送上这份人情。不过上官婉儿早有准备，她把遗诏的草稿一直保留着，以备将来不时之需。瞧，现在草稿真的派上了用场。李隆基和刘幽求一起查看了草稿，发现正如上官婉儿所说，起初遗诏确实有让相王李旦辅政的意思，说明上官婉儿确实心向相王，只是最终没有做成而已。刘幽求看着李隆基，眼神变得柔和了一些，要不就把他放了。李隆基摇了摇头说，不行，他以前做的坏事太多，斩。到头来上官婉儿还是没有躲过被斩的结局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头已是百年身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工厂中的刀光剑影渐渐地平息下来， 在太极殿守灵的皇帝李仲茂心情却无法平复，一幕幕惨剧在他面前上演，时时冲击着他那只有15岁的心灵。原本他不应该承受这一切，是韦皇后非要把他推上皇位，然后让他来面对这一切。刘幽求走了进来，看到了待在原地的李仲茂，心直口快的刘幽求大喊一声：咱们今晚不是说好拥立项王吗？为什么不早点拥立？话音刚落，李隆基走了进来，冲他使了个眼色：哎，着什么急？追查余党要紧。刘幽求是个聪明人，一看李隆基的眼神他就明白了，转身出去继续追杀韦皇后的余党，一夜在不平静中度过。6月21日一早，李隆基出宫向父亲李旦报告了兵变的消息。李旦第一反应是震惊，第二反应是欣慰。他早知道这个儿子能做出大事儿，没想到昨晚真的就做成了大事儿了。李隆基流下了眼泪，请求老爹原谅自己没有提前通报。李旦心里很明白，换做自己，自己是没有胆量做这件大事的。他便安慰李隆基说：国家和朝廷都没有支离破碎，这还不都是你的功劳吗？父子二人简短交谈之后，随即一起进宫。他们知道还有残局等待他们收拾。李隆基这边胜券在握，韦氏一党则是大祸临头。在大祸临头之际，韦氏余党各有各的表现，他们的表现构成了人性百态。最先倒霉的是宰相太子太保韦温，兵变之前他还高高在上，手握全国兵权，然而仅仅一个晚上过去，他的兵权就作废了，他自己则被公开处斩。韦温之后倒霉的是之前跳得最欢的宗楚客，由于李隆基已经下令关闭城门，宗楚客便进行了一番乔装改扮，穿上一身丧服，骑着一头青驴，扮成奔丧的人，晃晃悠悠向长安城的通化门走去。如果是一般人，或许在丧服和青驴的掩护下就能够混出城去，然而宗楚客眼杂了，守门的士兵居然把他认出来了。那个士兵大喊一声：你是宗尚书？随即一把扯掉了宗楚客用来伪装的头巾，真相更加大白。就在通化门前，红极一时的宗楚客和弟弟宗晋卿被斩首示众，结束了自己向更高更快更强奋斗的脚步。看来人太出名了，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好事。在宗楚客之后，韦后的余党一一遭到了清算，精通医药的马琴客，烧得好菜的杨军，国子祭酒叶敬能，与宗楚客合称宗祭的祭楚纳，这些曾经最红的人全部追随韦皇后而去。至于之前红极一时的武家和韦家，全部遭遇灭顶之灾，武姓家族几乎全部被诛或流放，而韦姓更惨。在无间道崔日用的带领下，韦姓所居住的韦区及韦家庄，连怀抱的婴儿都没有躲过这场劫难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与韦区相邻的杜区也跟着遭了殃，因为有一部分韦氏子弟住进了杜区，结果他们的邻居也被当成了姓韦的，遭遇横祸。兵变本身并无正义可言， 在兵变之下，姓韦还是姓杜，有时分得不是那么清楚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经过一天的整肃，长安城终于平静了下来。这时皇帝李仲茂遵从李旦的意思下诏，逆贼首领已经伏诛，自此余党一概不问。这纸诏书算是为兵变画上了句号。兵变虽然结束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处理。6月22日，正在太极殿镇守的刘幽求接待了一些宦官和宫女，他们是来替李仲茂的生母说情的。他们求刘幽求帮忙，让皇帝李仲茂册立生母为皇太后。这个请求被刘幽求断然拒绝。刘幽求说道， 国有大难，人情不安，先帝还没有安葬，怎么能够急于册封太后呢？ 话音刚落，李隆基再一次制止了刘幽求，这些话不要轻易说出口。刘幽求一看李隆基的眼神，马上意识到自己又说错话了。本来说好要拥立项王李旦，一旦拥立项王李旦，还有李仲茂什么事啊？还有太后什么事啊？因此刚才自己说的话有毛病，有大毛病。刘幽求在心里暗骂自己一声，哎呀，以后还是少说话吧。6月23日，兵变后的第三天，此时的局势已经与兵变之前有着天壤之别。李隆基父子以及太平公主将兵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。在彻底掌握兵权之前，项王李旦先是辞让了一件东西，皇位。皇位是太平公主带来的，她说奉皇帝李仲茂之命将皇位禅让给项王李旦。闻听此言，李旦奋力摆了摆手，坚决辞让。太平公主一看哥哥辞让得如此坚决，也不再勉强，还是先把兵权抓到手再说。随后兵权在李隆基父子和太平公主的主持下进行了分割，平王李隆基出任宫廷总管，兼任宰相，宋王李承器出任左卫大将军，衡阳王李承义出任右卫大将军，巴陵王李隆范出任左羽林大将军，彭城王李隆业出任右羽林大将军，光禄少卿李威出任摄理右京无畏大将军，太平公主的儿子薛崇简出任右迁牛卫大将军。至此，禁军中的兵权全部被李隆基父子和太平公主分割，李仲茂成为名副其实的光杆皇帝。以前他的背后还有韦皇后，现在他的背后还有谁呢？看到这个布局，很多人已经深知肚明。参与了兵变的刘幽求比别人更明白，他意识到是时候把项王李旦推上皇帝的宝座了。刘幽求找到了宋王李承器和平王李隆基说， 项王当过皇帝，众望所归，现在人心未安，家国势重，项王怎么还能拘泥于小节，不早点登基以安天下之心呢？ 李隆基回应道， 项王生性淡定，本来是皇帝还要让出去，况且现在的皇帝是他兄长的儿子，他怎会取而代之？ 刘幽求依然没有放弃， 人心不可违背，就算项王想独善其身，那么江山社稷怎么办？李隆基和李承器相互看了一眼，他们知道应该敦促父亲登基称帝了。经过李隆基和李承器的劝说，李旦答应了，他也要跟兄弟李显一样，第二次登基称帝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李旦登基以后，册立太子之事被提上了日程，究竟是立嫡长子李承器，还是立有功勋的李隆基呢？在明天的读史有学问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他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他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，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岁月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在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你岁岁平安，天天快乐，让歌声驱散往日的忧愁，让酒香温暖人们心窝。祝你一路顺心，舒心工作，欢发吉身，幸福生活。祝你一路顺心，舒心工作，欢发吉身， 欢度节日愉快的时刻，祝愿家人幸福，人人快乐。在灿烂阳光下，心花怒放，在人生大道上放声高歌。 祝愿爱情甜蜜，青春似火，身体康健，事业蓬勃。祝愿爱情甜蜜，青春似火，身体康健，事业蓬勃。 沙滩，没有椰林随斜阳，只是片海蓝蓝，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遍遍怀想，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有着脚印两对半。 那是外婆拄着杖，叫着轻轻弯，踏着薄暮走向余晖，暖暖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是笑语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沙滩上有着剪影两对半， 那是外婆拄着杖，将我手轻轻挽，踏着薄暮走向余晖，暖暖的澎湖湾。一个脚印是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 澎湖湾，澎湖湾，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。 阳光沙滩，海浪仙人掌， 还有一位老船长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。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